解，不愿再受情感。鸽子在外面风风雨雨，家就像个港湾。两人有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北京文艺广播，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。 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崔立斜了一眼皇帝，施礼退出。完颜皇帝等崔立走后喊道：来人呐，速去请完颜成林来殿接朕。夜里云深雾重，山路崎岖，兀良合台、蒙哥、阔出、董文炳的探路人马在山坳中露宿，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，没有龙火，军士们三三两两互相靠着吃牛肉干，喝着酸乳，有的在打盹，有几个将校在人群中走来走去巡逻，一旁的战马低着头在吃草。兀良合台、蒙哥、阔出、董文炳坐在那儿吃着牛肉。兀良合台说： 董万虎长，这峡谷还有多长啊？ 董文炳答：天亮了，再走半天就可以过去了。 哦，长生天保佑。 蒙哥说：我去巡哨。阔出抢道：还是我去吧。蒙哥先自走了出去，外面已经下了雨，阔出跟在蒙哥的身后，走在疲惫至极的战士们之间。由于山高路窄，天气又恶劣，士兵们很是疲惫。不过蒙古人对恶劣的天气似乎具备天生的免疫力，虽然雨越下越大，士兵毫不理会，依然吃的吃，喝的喝，打盹的打盹。董文炳听到雨声站了起来，走到帐门口伸手接雨水，雨下得更猛了。董文炳大惊失色地退回帐内，忙说道：吴万虎长，又下雨了，赶紧下令人马立刻动身往山高处躲避。这些天连日下雨，山已经被泡软了，山洪随时爆发呀。兀良合台不以为意道： 董万虎长，士卒们刚刚歇息，一口肉干还没有嚼完呢。再说几乎每次宿营你都说山洪山洪的，这山洪也迟迟没来呀。 兀万虎长，这一次和往日不同，不赶紧行动，山洪一旦下来，悔之晚矣。 兀良合台并不理会，依旧是有滋有味的嚼着干牛肉，喝着酸乳。董文炳一急之下，咚的 给兀良和泰跪下了。 兀万虎长， 我奉拖雷大王之命引你探险路，一旦有了不测，我该千刀万剐，我求您赶紧下令起兵吧。 起来，吃牛肉干，喝酸乳。 董文炳一看劝不动了，突然拔出了刀。兀良和他一惊，站了起来，也要拔刀。董文炳却把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。 兀万虎长，你如果不下令起兵，我就死在这儿。 兀良和台见董文炳神情严峻，不像是撒谎，就扔掉手里的牛肉干说， 好好好，我听你的，起来吧，命令起兵，往高处躲。 董文炳一跃而起，跑出来大喊， 将士们，兀万虎长有令，大家立刻起来，往山包高处躲山洪。 由于之前几次躲避山洪，山洪都没有来，众人这一次便没有在意，慢腾腾地动作着。 董文炳气急，举起刀就砍在了还在睡觉的一名军卒的身上，大喊，谁不听令，以此为例，格杀勿论。 然而一股山洪带着泥沙向山下冲决而下。 兀良和台、阔出、蒙哥、董文炳四个人催促军士们加快行动，顿时是人喊马嘶，山洪咆哮，乱作一团。 人马被陷在齐腰深的山洪中，董文炳大喊， 大家抓住马尾巴往前走，抓紧了，不要撒手。 董文炳护着兀良和台，抓住马尾巴向前游着。 不远处，阔出与蒙哥二人抓住马尾巴并肩游着。 此时一个浪打过来，把蒙哥的马裹挟而去，蒙哥随着战马被大水冲走。 阔出知情不妙，拼力游过去，一把抓住了蒙哥。 蒙哥呛了水，在水中挣扎。 阔出拼出浑身的力气，把蒙哥推上了自己的马背，自己筋疲力尽地被大浪打入水中，瞬间消失在咆哮的山洪之中。 找到阔出的尸体时，大家几乎辨识不出了。众人轻轻地把阔出平放在一张马皮上。 兀良和台、董文炳、蒙哥低头站在跟前。蒙哥跪在阔出的尸首旁，抱住阔出是久久不松开。 兀良和台泪眼婆娑道，都是因为我酿成大错，责任在我，我要向拖雷大王和大汗请罪。 董文炳说，责任在我，我是引路的。 蒙哥说，不要说责任了，商量下一步怎么行动吧。 兀良和台擦了下眼睛说，我让探马画好了行军图，蒙哥，你带着阔出和行军图返回大营，速发大军。我和董万虎长在这一带埋伏着等候大军。 董文炳说，先把燕王的将士给掩埋了。 兀良和台问，燕王了多少人马？ 董文炳答道，大水燕王将士325名，战马433匹。 兀良和台闻听皱了皱眉，咬了咬牙。 蒙哥说了一句，我出发了。董文炳从怀里掏出了一张羊皮纸递给他说， 那这是行军路线图，标得很清楚，交给大王。 兀良和他也说，出发吧，一路平安。蒙哥让士卒把阔绰放在马背上，带了十几名亲兵往回走去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三峰山阵前大帐内，蒙古和金朝两国使臣相对而坐，拖雷、史天泽在左，贵由忽必烈在旁边站着，不时把眼光扫向金军各处。宋圭、完颜哈达在右，剩下一干随从守候在旁边。宋圭说，托雷大王，我大金国皇上以十分诚意，希望两国息兵罢战，永世通好。托雷说，十分诚意何在呀？贵军如果释放了三皇子完颜真，大金国将以山东三州之地相送，并签合约，以利两国休养生息，以免生灵涂炭。啊，把山东三州给我。是啊，只要放归三皇子。托雷听后是哈哈大笑。完颜哈达问道，托雷，你笑什么？托雷指着忽必烈说，忽必烈，你给他们讲讲。忽必烈义正辞严地说道，二位，天下谁不知，山东三州现在因连年战乱，时势久空，田野荒芜，村无炊烟，饿殍遍野。而且你们和南宋依然在反复争夺，现在已说不清是大金的还是大宋的。你把这一块刀尖上的肉渣给我们吃，这就是你们十分的诚意。你们是利用我们占领三州，引起我们与南宋的矛盾，为夺三州兵戈相借，你们从中渔利，这才是你们所谓的十分诚意吧。完颜哈达说，忽必烈王子果然见识不凡，那么按你的意思呢，给我黄河以南三州即可。忽必烈，我大金国百余年江山社稷，国力雄厚，现在尚有百万大军，千员良将，山川之力，黄河天险，将军为何出此大言？完颜哈达说完，会场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。宋圭说，托雷大王，你意下如何？托雷说，我儿子不都说了吗？完颜哈达说，大王，你逼我们用大金的千里江山换回三皇子，你不觉得荒唐吗？我只要你黄河以南三州，何来千里江山？今天说不拢，那就择日再谈。等托雷等人走后，完颜哈达在屋中踱步，情绪烦躁。宋圭搓着手说，蒙古人一是三路大军逼近我境，毫无谈判诚意，这该如何是好？完颜哈达说，我疑心他们以谈判做掩护，拖延时间，以争取时间调兵遣将。大元帅此言有理，咱们可要加强防范呐。大总管，我带兵在外， 不怕血洒疆场，骂戈裹尸，单怕朝中奸佞，搬弄是非，背后捅刀子。百年金朝到如今，蒙古相侵，南宋起祸，风雨飘摇，正是需要君臣同心，将相携手，官民一致之时。但是完颜哈达摇摇头，打住了话头。这边托雷和史天泽也在对当日的谈判进行分析。托雷说，他们不会看出咱们是在拖延时间吧。史天泽说，会有察觉的，但是我估计兀良和台、董文炳他们也该有信儿了。等完颜哈达调整兵马，也已经来不及了。30万大军重新部署，谈何容易啊。那好，在谈的时候我们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，迷惑他们。是啊，答应他们以山东三州换皇子，然后以事关重大，必须向大汗请示为由，再拖时间。托雷闻听点了点头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忽必烈谈判归来，去找完颜真。完颜真见到忽必烈来，好像见到了挚友，忙问道， 二王子，我在你们这儿这些天，你把我当成了好朋友，每日里款待我，我实在是不忍心，我想见您父王，如果把我放回去，我肯定规劝父皇每年向你们进贡金银珠宝、粮食、布匹还有美女，你们如果要土地，我们可以让出丰饶的三州之地给你们，然后两国通好，不再战。 忽必烈闻听，脸上露出了一丝怜悯。三皇子，你们完颜元帅迟迟没有动静，父王很生气，他不会见你的，你还是耐心等待吧。 哎呀，这何时是个头啊，我最担心母后，她最疼我了，如今都不知道会着急成什么样子，一旦母后有什么不测，我真是白死也赎不了我的罪过呀。 皇子，你母后不会有事的，你不要伤心。这时一个侍卫进来传话，说托雷召见。忽必烈又安慰了完颜真几句，便和侍卫去见托雷。原来索尔忽和塔尼念子心切，非要不远千里来看望丈夫和儿子，侍卫们拦不住，索尔忽和塔尼又不让告诉托雷等人，怕他们为此担心，便带着一干护卫不远千里赶到三峰山来见丈夫等人。托雷也是刚刚听闻，便找来忽必烈和他一起去见索尔忽和塔尼。托雷、忽必烈远远的就看见了车仗人马，忽必烈兴奋地喊道， 母亲来了。 索尔忽和塔尼也看见了忽必烈，忙喊道，停车停车，下了车向儿子是快步走来。忽必烈跑过来搂住了母亲的脖子，索尔胡和塔尼亲切地喊道， 儿子呀。 这时托雷也走了过来，索尔胡和塔尼放开手跪下给托雷请安， 大王安康。 托雷回了礼，夫人安康，随后扶起夫人上车回营去。忽必烈把母亲扶上了车，坐在了母亲的身旁。索尔胡和塔尼问道， 忽必烈，你哥哥蒙哥呢？ 哦，他跟兀良合台探路去了。 他什么时候回来？ 应该快了吧。 母亲，放心吧，蒙哥精明勇敢，你不必为他担心。 倒是你，我们走了这么远，眼见着你都有些瘦了，千辛万苦地赶来看我们，实在太辛苦了。 说完，忽必烈紧紧地抱住了母亲索尔胡和塔尼。经过一阵子的接触，完颜真渐渐地对忽必烈卸去了内心的防线。侍从们见完颜真和忽必烈关系要好，也不再限制他的走动。这一天，忽必烈在看一本书，完颜真心神不定地走了进来。忽必烈见完颜真愁眉不展，想劝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只得说： 坐下吧，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跟我说说，来，我帮你分担。 完颜真依然低头走来走去。这时索尔忽和塔尼走了进来，忽必烈连忙叫了一声母亲。 完颜真听见忽必烈喊母亲，一时间惊愕的不知所措。 索尔忽和塔尼也惊异地瞅着眼前的这位少年，问忽必烈：他是谁？ 完颜真咚的一声跪下来说：大王夫人，我是大金皇子完颜真。 你就是砍伤我两个儿子的狼？ 忽必烈听出母亲的语气不善，便劝道：母亲。 完颜真叩头说：大王夫人，我罪该万死。索尔忽和塔尼打量着完颜真半天，完颜真忽闪着眼睛瞅着索尔忽和塔尼，眼中流露出惊恐又乞求的目光。索尔胡和塔尼的心忽然软了下来，叹了口气说： 唉，你也是个孩子呀，快起了吧。 忽必烈赶紧上前把完颜真给拉了起来。索尔胡和塔尼说： 你先回去吧。 完颜真重新跪下叩头： 谢大王夫人不杀之恩。 等完颜真站起来走出营帐，索尔胡和塔尼冲忽必烈说道： 把上衣脱了，让妈妈看看你的伤情。 哎呀妈，都已经好了，你还不快脱了。 忽必烈扭捏着脱了上衣，露出了右肩的刀伤。索尔胡和塔尼抚摸着忽必烈的伤口，自言自语说： 那一年你被野狼咬伤，这一次又被人狼咬伤。 忽必烈并不在意自己受伤，倒是替完颜真说话： 母亲，完颜真挺可怜的，天天想他母亲。 索尔胡和塔尼明白忽必烈的话中之话，沉思不语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风带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，一路跟着晚霞，再没有停下，用着温暖星光